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你儿子诞生的这个氛围，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还有诗班的献诗。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好，今天我们看这本书的第一章的前半段，第一段。你们手中拿到的教材，我再提醒，请不要对外分享，因为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希望它下个月可以出版。然后，你们教材上面有附上这本书的目录，你从目录看，大概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进入。OK， 当然第一章就是先讨论罪的起源，罪从哪里来？你要讨论罪的起源，就要讨论什么是罪等等。我之前有提到 Mark Jones， 他每一章的 title 都有一个应该是美国摇滚乐的歌名。如果你知道这些歌名，这些是翻译中文的，所以不见得是直接一对一的原来的英文的名字。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我需要上网去查这些流行歌曲，也许有一些就是中文已经有的名字，所以我就会用那个歌名。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也可以多多少少透露出来这个作者他的音乐的品味是什么时代的，很多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歌。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目录。我们今天是在第一章，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已经至少读过这一页，礼拜二就发出去。有一些问题在你们的教材上面，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边讨论一边看教材，一边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我就先问你们，读这一段其实就是正反两面，还不到一面半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很奇怪的，以前没有读过或想过的，或者字句也许是我翻译的不够清楚。郑姐，那个回音能不能小声一点？对不起。或者知道这篇是在说什么 ？OK 吗？颜真 OK 吗？以琳姐 OK 吗？这本书是认识罪，你要认识罪，对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就要先，他这段有讲到，你要讨论罪的话，你要先决定到底有没有罪。OK， 这很有趣。如果有的话，那罪到底是什么？他说这个罪是一个很罪恶的起源，罪到底从哪里来，是一个很吸引人。许多人探讨也是很严肃的讨论。他说如果你要想要了解自己，你要想要了解这个社会，你想要认识上帝和未来我们最终极的目的地，都不应该，也其实也不能够忽视罪到底是从哪里来。Okay. 有一位神学家 Burkhard， 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他说只要你张开眼睛看着世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基本上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并不是最理想的世界。就算你不读圣经，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大概应该可以意识到 there's something wrong， 这世界好像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 OK， 但是接下来第三段他说，如果你只看这世界，你只觉得这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纯粹的唯物主义 materialistic， 就世界就是这样子，你看到什么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何必要讨论善恶，为什么要追讨罪恶从哪里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觉得 Mark Jones 在这边讲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好，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上帝，世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这副样子，那么你会面对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讨论有美、善、恶、丑陋等等？因为你不只看到这世界，刚才有位神学家讲，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人会同意，这个世界有哪些不对劲，有哪些不对的地方？那其实 Mark Jones 就是说，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标准来说这世界有什么不对劲，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不信有上帝，哎呦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这个 ，OK， 好。但是我们接下来他说，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我们面对的问题则不太一样。我们必须要问罪从，我们必然会问罪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罪，罪到底是什么，正因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最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读到第三章，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什么，好的，甚好的。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罪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章要讨论的东西。那延伸的问题是，那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创造，起初创造一个好的甚好的世界，那这个世界是否有缺陷？教材的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什么想法，或你读圣经你觉得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先看讨论罪的时候，两个基本问题刚刚说过，是否有罪。如果你不信有上帝，其实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讨论。你凭什么说这世界有什么错的？你凭什么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丑恶不公平的地方？你用什么标准？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子啊，有什么对错可言？但所以你必须先决定是否有罪。你要说是否有罪 ，there's something wrong， 有对和错，有是和非。其实你，我认为啦，逻辑上面你必须预设有一位上帝，有一位制定这个标准的，在你所看到的这些对错之上，还有一个制定这标准的东西。 OK， 当然哲学家会有一些其他，他说可以有看功能 utilitarian， 如果对你有用的东西那就是对的， 也有人会这样子讲。但我觉得最终那个你还是什么是对你有用，为什么这是对你有用，你活得久一点就对你有用吗？你感觉舒服一点就对你有用吗？Why？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还是可以再问为什么。 OK， 好，接下来罪是人类的问题，而且我们必须对罪负责。然而我们自己无法提出解决方案。引用经文，就像豹子无法改变自己的斑点，罪人无法拯救自己逃离罪恶。 OK，这个概念我觉得至少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非常熟悉。对不起，有些教会不讲罪，如果你们是选择委身在这教会，你们是自愿，每个礼拜至少会听到有人讲罪的问题，而且会提醒你们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没有办法自立自强，没有办法自己做好人，我们无法洁净自己。所以他接下来说他的，那如果有什么解决方案的话，是必须是落在上帝的手中。他是我们最终得罪的对象，就像大卫说，大卫的诗篇51篇是在他与别示巴犯罪之后写下来的罪，那是他谋杀了那个别示巴的丈夫，然后等于是背叛了他整个以色列的军队，作为私用达到他个人的私利，然后又夺取了这个女人，犯了奸淫，就等于说他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是他居然有一句话，第四节说，唯独你我得罪了你。神学上面这一点都没有错， 犯罪最终的目标，不管你是直接得罪的是人，直接得罪是你自己，最终得罪的目标总是上帝。因为罪，圣经告诉我们定义是什么？什么是犯罪？昨天我跟一位朋友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圣经讲的很简单，对，凡不遵守上帝律法，或我们小李大有理问答，是大有理问答吗？小李问答，凡不遵守和违背上帝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约翰也有这么说。所以，如果你得罪人，你并不是违背他的标准，你并不是违背他的期待，最终你是违背上帝的律法。OK。接下来，这个就跟我们的刚刚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有关系。他说，上帝创造犯罪的环境和可能性，他创造人必赐予人他的律法，其中包括一条亚当必须遵守的明确实定禁令，实名禁令。那条禁令是什么？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这个 positive law， 这神学用词其实很多时候都翻译错误，包括我们手中的那本西敏信仰告白，它也翻译错误。实名，我们之前有讲过实名 law， 就什么是实名的法？实名法，我就提醒大家，实名法不是道德律。所以你只要想什么是道德律，道德律就是本来就有对错，因为它反映上帝的本性，十诫是道德律。但是如果你去看我们的先贤，他们看第四诫的时候，第四诫是什么？第四诫命，我们现在正在守第四，守安息日来。我们之前有讲到守安息日，其中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也认知第四条诫命它是道德律，它反映上帝的本性，因为它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其中也有实名法的元素在里面。什么是实名法？就是，是的，我们应该朝向那最终的安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安息的上帝，自足自满的上帝。但是他不见得一定要七天中制定一天，八天中制定一天也可以，七天中制定第三天也可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成分就是他所谓的，他就是按照他的 will， 按照他的意志指定了一个，告诉人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什么可以做，什么你不能做。在这边讲的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那就是一个实名律，不是说那棵树的果子本身就反映上帝的本性，它就有毒，它就一定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意志，按照他的旨意指定了某一棵树的果子，好来什么测试上帝所创造的人，就是这样子。OK， 所以他这边讲说，亚当必须遵守这个明确的实名或实定的禁令。OK， 接下来这一段就是这两段，他说上帝并没有把我们的第一对父母，就是亚当和夏娃，提升到一个全然不可能犯罪，也不可能死亡的这个地位 position， 我们会发现他们确实犯了罪，他们没有遵守上帝公义的要求，他们犯了罪，在第三章创世纪。然而他在正直 righteous 和纯真 innocent 的状态之下，就是还没有堕落的光景，亚当却能够不犯罪。 OK， 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觉得，哦，我们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罪，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如果有人这样讲，你会怎么纠正他或提醒他？譬如说我说，哎，人嘛，我们就是人，我们一定会犯罪。那如果你要神学正确，你怎么跟他讲？你会用你在这边学到的那个心腹讲话的一种模棱两，你要说模棱两可。Yes, 是和不是，人一定就不犯罪？没错，什么样的人一定会犯罪？ 我们现在就是堕落之后的人，亚当犯罪之后的人。但他这边也说，但是上帝起初创造人，人本性是善的。人之初性本善，就圣经来说，是堕落之后，人之初出生的人都带着原罪，都一定会犯罪等等。OK， 好，所以马尔正在这边提醒说，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是好的，甚至创造人之后说是甚好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也没有带着罪性。如果你要说他会犯罪，按照我们在那个上一课、上上一课讨论人的本性的时候，你就必须说他是带着罪的本性，他有犯罪的潜能。对不起，我讲他有罪的本性，就是犯罪了。OK， 但是亚当当初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他是没有犯罪也没有罪的本性，却有犯罪的潜能，有可能会犯罪，这是上帝容许他或把他放置在园子里面的那个最初的光景，是好的，是甚好的，但是上帝没有给他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最终的结局，上帝那是上帝要给我们。我们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得荣耀 ，right？ 得荣耀的光景，你们的教材里面有讲。那人有四个光景，不能犯罪，也不可能犯罪。OK， 好好，我们就继续看。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一段好了。他在正直和纯真的状态之下，就是未堕落的光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那个状况，他是有能够不犯罪的能力的，他可以不犯罪，并不是像人家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罪。亚当其实是可以不犯罪的，我甚至会补充，只要他遵守上帝的命令，他倚靠圣灵，只要他祷告，只要那只蛇一出现的时候，他就遵守上帝的命令，治理这些万物，都是你应该要治理这个蛇的。他一出现，那个蛇一开口就应该把它踩碎，他的头在他的脚下，就像之后第二个基督要做的，第二个亚当要做的，对不起，第二个亚当，我们的基督要做的。但他没有，他犯罪了，他选择没有听上帝的话语，没有依靠上帝的圣灵，没有向上帝的祷告。Okay. 但是他能够不犯罪，但是这个能够不犯罪并不表示他不能够犯罪，他是有犯罪的可能，这是上帝把他放在园子里面的光景，我们会说那是测试的光景或测试的那段时间，我给你一个命令，然后我测试你的 obedience， 我测试你的顺服。亚当并没有确立被上帝确立在不变的美善之中，而神借着我们与他儿子联合并拥有圣洁的灵，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我们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灵的人， OK， 我们是与他儿子联合的人，将我们确立在不可能改变的美善之中，不表示说我们活在地上不会犯罪，但是我们最终不是失落的人。但是这个不变的美善之中，最后一句话，唯有在荣耀中将完全全然的实现，就是我们刚说到，所以你如果说到的第四个状态，最好的状态，上帝本来就是要亚当得着，他却没有得着，而我们现在却借着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得着的，还没有完全得着，但必要得着的那一个状况。所以如果你把你的教材翻回来，看到本课问题那一段有四个状态，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right？就此我们可以比较我们和亚当的光景，你会说，不要说亚当堕落之后好了，犯罪之后，比较你我现在的光景和亚当犯罪之前的光景，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的光景？亚当的光景在没有犯罪之前是哪一个光景？ 就第一个光景嘛，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他那时候还没有犯罪。那你我现在处的光景是第几个光景或状态 state？ 第二或第三，第二或第三，谁处在第二个光景？不信的人，也就是你我都曾经，就像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我们曾经是心智与上帝为敌，行为邪恶的人 ，right？ 但是上帝却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与他和好了。所以那是讲第二个，我们是人，要不是现在的人，亚当之后，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不仅是可以犯罪，也不能不犯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不只都带着罪性，就是原罪，而且必然会行出实际的罪。这个我们在同性恋的那堂课都有讨论过。但是这些人之中，上帝的选民，因为借着他儿子所成就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借着圣灵，我们是凭着信心与他的儿子联合，我们就是的，我们仍然能犯罪，我们会犯罪，甚至犯很严重的罪，但是我们却有能力不犯罪了。这个是弟兄姐妹，你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 ，right？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昨天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你讲到，你就是要强调一个重点，所以你会说 ，OK， 我们与世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有一个人替我死 ，right？ 那有一个人替我死的后果就是，我如今活在世上，我是为他活，我之前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如今是在什么？是义的权势之下，不表示我不犯罪，但是我现在因为有圣灵在我里面工作，有圣灵在我里面叫我活出新人的样式，我有能力不犯罪，但这个能力是世人没有的。世人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办法不犯罪。OK， 你会说这个实际显现出来在肉眼上面你看到的差别，你可能根本看不出来。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有的时候活得不比世人，不要说比世人精彩，不比世人更公义 ，right？ 不比世人更有见证。但是如果你是与基督联合，你是有基督灵的人，不管你犯什么罪，不管你现在什么罪之中，上帝赐给你能力，能够不犯罪，但他不见得赐给你在今生有这个恩典，叫你实际的就可以致死这个罪或那个罪。你们应该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你不能说我没有能力。有的时候你会重复的犯同一个罪，上帝也不见得会把这个罪从你的生命中在你死之前完全拿走，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到进步，有的时候是进步又退步，进步又退步，但是你确实是有能力可以致死罪，可以对付这罪，而之前你是毫无能力的，因为你就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而死人不能够解决死人的问题。OK，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下，所以亚当是第一个，第二三，耶稣是第四个状态。 耶稣，好，你可以说耶稣一定是第四个，对。 那为什么会有第一个？是因为上帝要测试他所创造出来的人，并不是因为原罪。 不是，原罪是那时候还没有原罪， 没有。 对， 所以亚当。 亚当的第一个罪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那个原罪，我们为什么会有亚当的第一个罪？因为遗传吗？我们之前有花一些时间讨论。有些人会说是遗传， 归算， 因为归算 imputation， 等于这个会讨论。对对对。 那， 好，请说。 那第一个状态，就是刚刚聊到关于上帝创造一切是甚好。 你就想说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状态，所以你是不是要问我们刚问的问题？那上帝起初创造世界是否有瑕疵？是不是这个问题？ Well, 所以你如果说有瑕疵是，你要说上帝居然没有把亚当设立在那最好、完全无法犯罪的状态，你会说这是瑕疵。我会说，也许你会这么说，但是这是上帝的美意。这是上帝的美意，不见得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或接受，因为我们是不只是人，而且我们是罪人。上帝容许亚当可能堕落，但这是不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瑕疵？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就是应该要问这个问题。神学家会说，这并不是瑕疵。他在这一章后来有在讨论，有一个今天好像还没有讨论到，对，今天还没有讨论到，有一种概念叫做，我忘记那拉丁文是什么，直接翻译就是，犯罪之快乐，或犯罪之荣乐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罪。如果也就没有救赎了嘛，你没有犯罪就没有救赎，上帝有很多他的属性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或者就我们就无从知道上帝的本性。今天讲到会讲到说，上帝其中有个本性，就是中文翻译成长久忍耐，老一点的英文翻译是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受苦，受谁的苦？受罪人的苦，忍耐罪人。出埃及记三四章那边，耶和华自己宣告说，我长久忍耐，满有恩慈，满有怜悯，我乐意饶恕。如果人没有犯罪，你看不到上帝这个恩典，或者上帝这个属性。Alright? 所以你可以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亚当处在最好的状态，完全没有让他犯罪的机会，就让他 happy ever after。 No, 那就不是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凡事都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而我们说上帝荣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基督徒应该说，上帝的荣耀就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那是我们最终的结局。 Alright， 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大家没有，你们也，我已经忘记第几个问题了，刚才问的问题大家还没有回答。如果是你的话，我就直接问你，你要选择亚当没有堕落的状态，还是你现在处的光景？严真要试着看看他会不会，他要他当亚当。OK， 亚当他的确，如果他当时不仅就是没有犯罪，没有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会说那一定的事情就是，如果他当初伸手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得到，他就进入，他就通过测试好了，他就进入那上帝本来设计他要进入的那最佳的光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永生或得荣耀。所以严真他说，让我试一下，我博士让我放手一搏好了，我来试试看，我可能比亚当更好。因为其实他就是只有两个选项嘛，犯罪或者进入荣耀。但是我的话，我对我自己信心没有那么大，我宁愿处在我现在光景，因为我现在的信心不是来自我自己，我现在的确据不是来自我自己，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确知我将来要得到的光景，亚当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亚当不知道啊，谁？你知道吗？你怎么？ 亚当当时应该知道，因为他可以直接跟上帝接触。 亚当不知道他会犯罪还是不犯罪，所以上帝给他了一个测试 ，right？ 如果知道的话，那个测试就不真实。你可以说，上帝啊，我将来会犯罪或不犯罪，但是显然上帝没有告诉他，上帝也不会告诉他，因为上帝告诉他就不会。设下这个测试，不会立下那棵树 ，right？ 你是亚当，你可以试着问上帝。但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算亚当当初有问上帝，这个 这个是我的事，这不是你，如果你该知道我会让你知道，但是 你该知道是我给你的命令，你就应该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应该伸手吃下那创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听起来没有什么难。所以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你其实不要当亚当。你要知道亚当当时没有受到罪的影响的时候，其实严真说出一个重点，他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知道？亚当当时的知识，当时的智力，在没有受到罪的污染之下，他可以可能在一天几个小时之内命名所有的动物，合乎这些动物的哦，这应该叫什么？这应该叫什么？你可以想象亚当的智慧远远超过你我现在的智慧，但是他仍然犯罪。So,我宁愿不要靠我自己的智慧，就算我有亚当那样子的智慧，没有犯罪之前的智慧，完全不受罪污染的智慧，因为现在谁是我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一节，基督是我的救赎，是我的智慧，我就不再，我不用靠自己，我宁愿这样子。我建议你们也宁愿如此，因为我有这样子，你就知道你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世上，我们仍然被呼召要效法基督，撇下一切，我们会受苦得荣耀，但是我们会得荣耀。 Right? OK, 好，我们今天试着再很快的。所以亚当堕落有两大因素，一个是来自于他的什么，上帝本来就赋予他什么自由意志，他可以，这个自由意志其实就是可以选择。神学家说这自由意志他们有很多的讨论，不像有一些人会认为，像爱德华兹他可能就倾向我们没有实际的自由意志。那正统改革中他的这个方面其实已经偏离正统改革中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Anyway, 正统改革中总是认知人是被赐予真正的自由意志，这自由意志就是有可能这样有可能那样。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他上帝赋予他的本性就是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上帝也要他选择使用上帝赐给他的自由意志。这是内在的因素，外在因素就是那个魔鬼那条蛇。OK, 他说人和天使其实都有始于同一个罪源，这我们接下来就讨论到。那为什么会有魔鬼？很显然，魔鬼是在我们之前就堕落了，他才会去吸引我们的先祖亚当 ，right？OK，、okay. 所以我们就看撒旦的堕落。他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其实他就出现，没有提供任何的背景。我们是从之后的经文才有更多的线索，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来？但是线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当我们的主说他在路加福音有一次耶稣走路，然后忽然对门徒说：“哦，我曾经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落下来。”What? 那句话就是 ：“Yeah, 不只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了。”在亚当之前我就是了，我曾经看到撒旦从像闪电一样从天上落下来。 Amazing。 So 我们有一些之后我们有一些线索，就是亚当，你们的教材里就是 Mark Jones 有引用很多的经文 right? 他这边这一段我觉得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很快的看过去，有问题就提出来。他说亚当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不是？对不起，魔鬼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堕落？你可以说骄傲，有些人说是骄傲，有些人是想要争权 ，Anselm 权力的欲望，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最后你还是可以说为什么呢？他不是也是上帝所造的吗？而且他是最荣耀的，起先是最荣耀的。为什么他会堕落？为什么他会有 这个不好的意念从哪里来？你可以说耶，他也有自由意志，上帝也明显的给这些天使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否要服侍上帝还是要悖逆上帝。其中三分之一的选择悖逆上帝，应该由这个撒旦带头。神学家会说，你可以用 OK， 他想要夺权，他骄傲，他看到自己是这么的荣耀，上帝创造他这么荣耀，他忘记看上帝的荣耀等等。但最终你还是可以问为什么。所以神学家会说，没有没有，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人为什么犯罪？有自由意志，有魔鬼。那魔鬼为什么犯罪？因为他骄傲，因为他想夺权。那为什么他会有这念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告诉我们。那之前我们有提到，最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都可以说，有一个结果，彰显上帝的荣耀。你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借着他的儿子救赎工作，制服亚那个魔鬼，彰显他的荣耀。哎，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 就是呢，为什么一开始上帝先容许这个撒旦先堕落，然后之后还要大费周章的再把它平定？为什么不可以一开始堕落？ 因为这是上帝的美意。其实你问的严正问为什么容许他堕落，就是我们刚问的，为什么上帝创造了这么看起来是在所有受造物之中最荣耀的一位天使，为什么容许他堕落？圣经没有告诉我。 我问，那是不是上帝早就知道天使会堕落？ Yeah， 我们必须说上帝必须知道，他知道。这个问题会延伸出我们心中会有很多其他疑问，在第二段我们会有讨论。其实 Mark Jones 他在这一章里面没有讨论很仔细，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我可以建议你去看一些譬如说 Torrenting 的书，就是一些系统神学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怎么讨论这个议题。最重要的是你讨论这个议题，而不让你不能够最终的结论是上帝是罪恶的始作俑者。对，你不可以把上帝，你最坏的结论就是你怎么想怎么想，其中有很多奥秘，其中有很多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你最坏的结论，最不好的结论，最不好的神学就是说，哦，那上帝创造邪恶，上帝是罪的 originator， 就是他创 no， 那个不是你要得到的结论。但是你的确会问，那为什么上帝容许亚当犯罪？上帝为什么容许撒旦犯罪？你应该总是先，中间有很多的空白，也许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最终的那个答案，上帝我认为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而我们罪人，我们可能太不公平了吧，你这样不是很自私吗？ I don't know， 我觉得那个我们心智更新的那个心智，有圣灵的心智，我们刚开始可能会认为上帝你这样子啊、不公平啊，怎么好像在利用我们彰显的荣耀。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你越发认识他，你越发认识他的儿子，我说 Oh yes， 彰显他的荣耀， I want to see his glory。 那个他的荣耀，我刚刚讲说其实就是我们最终的结局。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四个字，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跟他的荣耀是脱不开关系的。因为是什么？荣福直观，在他儿子的面上瞻仰他的荣耀，那就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如果你觉得这不公平，如果你觉得那很无聊，你也许不应该那么盼望上天堂或得永生。 Anyway， 对不起，我们今天还是到了45分，做个结束祷告。我们是不是也许今天延后10分钟，那大家可以练习。 OK， 好，我先做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探讨这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识罪，我们也就不明白你的救赎是何等荣耀。就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教会今天的敬拜，也祝福诗班，让我们献上蒙你悦纳、符合你荣耀的颂赞。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